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4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没错，还真的有国王。秦管家立马把东西收起来。 您先进去，程经在里面，所有的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。 经过秦冉跟程俊的婚礼，秦管家跟扎龙他们都很熟悉了，就没有再多说什么，直接让扎龙进去。扎龙看了看那红色盆子一眼，才朝瞿夫人这行人挥了挥手，热情地打了个招呼，才往里面走。然而别说宋青青，就连瞿夫人一时都僵硬了，没有反应过来。秦管家的盆其实就是很普通的盆，很浅，他拿出来的时候还能看到肯尼斯黑色武器上反射着的冷芒，眼神再差也能看出来那是一把枪。现在怎么会有人随身携带这玩意儿？瞿夫人内心有点懵。至于招待瞿夫人这三人的程管家，见瞿夫人等人没说话，便又和蔼可亲地重复了一遍。 请问三位是来参加秦修成先生跟何晨小姐的婚礼的吗？可以出示一下请柬吗？ 啊，瞿夫人反应过来，连忙把手中的请柬拿出来递给程管家。 好，原来是瞿夫人。 程管家、秦管家在接待之前就把何秦两家给研究透了，一看到瞿夫人就大概有些了解，不动声色地看了瞿子潇跟宋青青一眼，顺便递出了三个红包，说： 请进，里面有专人接待。 程管家一生见过的大人物多了，一番动作滴水不漏，身上的气势也非常人能比。曲夫人、曲子潇勉强能够稳住，但宋青青就有些不敢直视程管家的脸了。尤其是放在程管家跟秦管家身边的红色盆，更让宋青青不知所措。等进了门，沿着红毯走进去，看不到程管家的身影了，宋青青才稍微松下一口气。 阿姨，何小姐她…… 宋青青抿了抿唇，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来说，只是僵硬地说道： 她嫁给了秦影帝，为什么微博上都没有任何消息？ 当然没有消息。 她这声音也没有可以掩饰的，路过的一个男人听到了，他认识曲子潇，看向对方笑了一下。 曲先生，你也在呀？ 啊，张先生。 徐子潇认出来这是张相哥，张家眼下炙手可热的继承人，也打了个招呼。张相哥朝他摆了摆手，才跟宋青青解释： 哎，一看你就不关注秦家的结构，也就是何小姐不想公开，不然秦家早就普天同庆秦六爷能结束单身生涯了。 宋青青抖了抖： 是吗？原来是何小姐不想公开。何小姐也真是好造化。 这你可就不对了。 婚车要来了，张相哥本来要出去看婚车，听到宋青青的这句话，不由朝他看了一眼。 你应该说秦影帝好造化，他要不有个小侄女，还不一定能打得过何小姐的亲友团。 宋青青跟曲子潇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张相哥又继续指着前面三个桌子说道： 哎，看看第三张桌子上坐的是什么人，都是女方亲戚，第二张桌子你就别看了，看了你也不认识。 宋青青再抬头看曲子潇，曲子潇一直看着宴会宾客方向，似乎是认出了一个人。 于老。 于父刚进门，脚步都有些虚浮，听到曲子潇的话反应过来往这边走。宋青青见曲子潇没理他，不由抿了抿唇。 于老，你们家于贤可以啊。 渔父走过来的时候，有不少人似乎是认出了他，对他道喜。渔父脸上僵硬地笑了笑，看着第三桌的人脸上的肌肉一抖再抖，尤其是看到他的儿子于贤也坐在其中。看渔父的样子，曲子潇预料到渔父大概是什么情况，沉默下来。前面几张桌子都有人坐了，别说宋青青，其他散客也看到第三张桌子上坐着的人，都不敢大声说话。宴会大厅的气氛无比的好。至于第二张桌子，其他人宋青青跟曲子潇确实不认识，可背对着他们的那个人，宋青青看到其中一张脸后，脸色立马发白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曲子潇看着他的表情，不由看过去，也怔了好一会儿。 啊，你们俩没事吧？ 徐夫人看向反应不对的宋青青跟曲子潇，也看了第二桌的人一眼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 我， 宋青青摇头，只抓紧曲子潇的衣袖。他现在也很茫然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。之前在 M 州的那个佣兵都被请来了。宴会厅大门外，婚车已经停下了，为首的是陆兆颖开的婚车，副驾驶的潘明月一直在跟拍。有秦冉的那一次经验，这一次合成的特别顺畅。伴娘团除了合成高中的一个同学，还有秦影帝圈子里的人，秦影帝的伴郎团也是他圈子里的人。秦影帝人缘一向好，这次人生大事也邀请了不少圈子中的人。各路影后、影帝、大花、导演、经纪人，交情好的基本上都邀请了。因为在场的人很多，各有各的圈子，巨鳄肯尼斯、佣兵头子那群人脾气古怪，这次秦修晨跟秦冉不一样，他有娱乐圈的人，所以陈管家考虑很久，还是给这群危险的大佬们专门隔了第二桌的待遇。这一桌甚至比主座席还要特殊。酒席期间发喜糖的时候避开了第二桌，后来又给第二桌发了其他的东西，这一切自然有人关注着。肯尼斯跟巨鳄他们的脸十分脸生，还有几个人背对着曲夫人他们看不到脸。饭到中旬的时候，微博上一条关于秦影帝结婚的微博忽然爆开，应该是酒席上有谁露透的。宋青青心烦意乱，点进去看了看，点进去的热门微博并不是一般微博，反而是一条类似于婚宴的微博。发微博的是个小白号，里面只有一个酒席视频。 一直觉得秦影帝的人品还可以，直到现在吐了。想请问第二桌坐的是什么大领导，搞得这么特殊化？一个酒席的人还分三六九等，这些人怕不是外国国王才要这么做。微笑点 JPG。 这个微博起来，评论疯了，直接19万赞。大部分秦修晨的粉丝还在秦修晨结婚的消息中没有反应过来，连忙给秦修晨洗白。然而视频在，这种特殊化怎么也掩盖不了。宋青青看到这条微博，心里的复杂不知道怎么形容。知道这些人中有当初那个佣兵头子之后，就再也没敢碰这条微博，只是抬头看了看四周。看拍摄的角度，应该是娱乐圈坐席那边的人偷拍的，至于是谁他猜不出来。不过这个时候给宋青青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再参与进来。这件事宋青青都知道，秦修晨工作室的人自然也收到了。今天工作室关门一天，全体人员都来参加婚礼。公关部接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坐在凳子上，此时连忙站起来去找经纪人。经纪人忙着接待客人，是的，经纪人都要被丧心病狂地拿来接待客人。 公关部的人辗转了好一会儿，才找到了精气神。 哥，您怎么一点也不急呀？ 公关部着急地把所有事情解释完，见经纪人依旧很淡定，不由扶额。 这关乎秦影帝的公众形象，他都收山了，出现这个丑闻对他不好。 我先看看。 经纪人抽空拿出手机，点开这条微博，看了一眼视频，又看了一眼被点赞到热门的第一条评论，还笑了一下。在公关部你是疯了的眼神中，随手转发了那条被顶上热门的微博。 哎，行了，没事了，哎，去吃酒席吧。 转发完，经纪人就收回了手机，继续忙道： 大小姐，您是不是抱累了？让我来。 看经纪人不着急，公关部的小哥不由点开微博，点开了经纪人的主页。经纪人转发了那条热门评论，并且附言道： 没错，还真的有下任国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